没理你，那你就等着石案破了之后再买烟吧。 这眼镜蛇刚出来，离这破案还早着的呢。这个， 那你就大点声。 哎，对了，大点调门。 都这样，我买烟。就这嗓子，他急了，你嚷什么呀？嫌你嗓门大是不是？吃了炮药了？ 快去！ 啊，您怎么那么大嗓门？不是我说了三次，您都没听见，我早就听见了，顾得过来吗？我扭脸给你拿烟去了，眼镜蛇咬着我，你负责这个。 挨得上吗？这个 就说的是您也没像您站柜台，您怎么聊天啊？聊天怎么的了？售货员就应该是哑巴是怎么着？好，您来怨我，真对不起您。您给我来一斤加工烟，没有啊？我说那来一斤大烟也行，没货，没货。您那不是烟吗？那个新产品没价。 嗯，没有，没货，没价，好吗？三没事。 咱商量商量，我家等着用，我给您留一块钱，咱回来算行不行？没那制度。 我你这什么态度啊？ 就这态度。 给你提意见。 提啊， 找你们领导。 我就是领导。我 你什么领导？ 油盐酱醋全归我领导。 这 是您买的东西都归我领导，没我您还办不了。生气啊？就这服务态度，去告我去，上公司给我告状去，撤职查办行吗？啊， 我跟你说实话，打站柜台那天就不乐意干这玩意儿。不服啊，咱俩换个，来你来卖了好不好？ 我去演电影去，演得了之后我告诉你，我亏地磕磕个响头，你算救了我了，我得奖金请你啊，别生气。 跑这对调工作来了。 我那正跟他吵着，我爱人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不让你跟人聊天，你偏跟人聊天，结果还聊上了这个。 这可是误会了。 我说不是，你不知道，我买啊加工盐没有，买大盐都没有。哎呦，你真笨，你不会买精盐吗？哎，对，师傅，我买精盐，这回不会没有了吧？有啊，不卖给你。 为什么？ 瞧你长这模样，就不卖给你。 我买盐还论模样啊？ 当时我爱人说了，他模样不好，您看我怎么样啊？ 哦， 你呀、啊、长得还不如他呢。 咦， 我纳闷儿，你们家人怎么总凑在一块儿？这个长得都跟眼镜蛇一个模样。这个 你这怎么说话？我买盐你说眼镜蛇干嘛？我找你们领导跟提的，你不就买盐吗？你干嘛这么瞪眼的？嚯，好家伙，你这女的就嫌着你横，她抓了一包就扔在柜台上，我拿起就走 啊。 她喊我站住。 怎么了？ 给钱。 没给人钱的。 嗯， 你连起码的知识都忘了。 忙的没办法呀。这个拿着盐就回家了，到家把盐搁到锅了，鱼熬得了，端在桌上尝了一口，哎呦，又苦又涩呀！ 你搁的不是精盐吗？ 哪儿啊？他给的我碱面啊！这个 啊，哎呀，我说顾客学， 哎， 这回你还忍吗？ 我不仅忍呐，我还得感谢这个小伙子 啊， 他为我研究顾客学提供了素材，我得好好的酬劳酬劳他。 怎么酬劳啊？ 请他吃碱面熬鱼呀、 啊。是啊。 听完了高英培、范振玉和说的顾客之心，咱们来说一说这范记包子究竟它好吃在什么地方。其实啊，范振玉包的包子最大的窍门就在这馅儿上。范振玉调的肉馅十分的细腻，口感非常的爽滑，另外就是放葱花很有一套。咱们一般的家庭包包子啊，和馅儿总是把这葱花和肉馅拌一块儿，而范振玉则是把葱花铺在包子馅的上边，一边包一边再把这馅儿和葱花啊和在一起，这么一来呢，包子馅才会有葱花的香味儿。其实范振玉不光卖过包子，还卖过另外一种风味小吃。先来一块儿听一首品冠演唱的歌曲，叫《美丽关系》。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我们再来接着聊金门相声名家范振玉生活当中的轶事。稍后见。 嘿，闭上眼睛，不会迷路，是你的温度，你的默契我都清楚，吃你的苦都很幸福，拥抱的我们就是蝴蝶，捕捉爱情的香味，没发现夕阳悄悄地在祝福。爱是否唯一，这种事情不必怀疑，相遇不停，神经手心，温暖滋润给了我生命，连悲伤都不怕的我们，还有什么走不过？心里面坚定着一句感动。爱